在这家光闪照，夜夜要片远天际，万缕光火半堂，在我怀内心偷，只盼这光辉永是明朗，在我心照万年，愿这生心相向，共你唱伴永远。这家千